世纪末的看客。长期以来，我们的历史教科书里，凡是提到了下层老百姓，文字总是一片光明，尊称为人民群众或者劳动群众。坏事自不必说，有反动派兜着，连动摇和软弱都只属于民族资产阶级。然而鲁迅却告诉我们，令我们一向敬仰的劳动人民有一个非常令我们尴尬的习惯，当看客。无论是砍头还是枪毙，无论是杀强盗还是杀革命党，他们都看得津津有味。鲁迅先生就是因为受不了这个，因而弃医从文。义和团运动是19世纪末由下层老百姓闹出来的一件大事，曾经得到了新中国成立以来历史学界的最多的称颂。老百姓的反帝爱国热情被史家一支又一支如船的大笔扇得红红火火，恍惚就在眼前。然而在真实的运动中，有热情如火领头闹拳的，也有没事儿跟着起哄的，而冷漠的看客其实不在少数。王大典《庚子日记》就给我们展示了一个看客的标本。王大典是当时北京武成公所的一名差役，身份相当低贱，属于不能参加科考的下九流，但由于干的是警察的活计，所以日子过得还可以。此人粗通文墨，文字笔理不堪，可是挺爱动笔，每天都要记点什么。由于没有文人那么好面子，所以相当的客观，竟然连自家那点偷鸡摸狗的事儿也都照记不误。义和团运动期间，他老人家每天都出门闲逛，四处看热闹。他看义和团焚香拜神，也看清兵和义和团攻打使馆。他看义和团把二毛子剁成肉酱，也看有人乘乱抢劫。他不仅看，而且跟在后面顺手牵羊，哪怕捞一块木板也是好的。他看过朝中的持不同政见者立山、连元和徐永仪被砍头，也看过被义和团抓的白莲教，实际上是无辜的老百姓成排的掉脑袋，甚至当八国联军打进城来的时候，他依旧出来看热闹，而且趁乱大捞一把，跟着众泼皮人等从主人逃走的店铺里抢得土麦子、皮衣和铜钱若干，连他看不懂的旧书也没有放过，划拉了一大包回家，任凭子弹乱飞，好像根本就不知道害怕为何物。义和团内讧打起来，他跟踪采访，洋鬼子抓中国人用辫子拴成一串牵着走，他跟同赴烂肉胡同湖南馆公所发落瞧了半天，洋人抓住义和团枪毙，他还是看。他的日记里经常可以看到掩饰不住兴奋的语句，今日看热闹不少。只有八国联军刚破城的时候烧杀抢掠，北京城一时间没处买米买面了，他才感到有点恐怖，用他所知道的所有能表示害怕的词语堆了一句，由此忧虑畏害怕惧胆惊。接下来几天没写一个字儿，看来的确有点吓着了。已经刊布的义和团期间的日记还有一些，比如《庚子记事》《元都卢日记》《遇难日记》等，这些由读书人写的日记，对所发生的事儿多多少少都会有点感慨、评价乃至义愤。可是王大典没有，他的文笔冷得惊人而且吓人，如陈叔宝全无心肝，看无辜的妇女儿童被剁成肉酱他没感觉，看见人活活被烧成焦炭他也没感觉， 看清兵和洋鬼子烧杀奸掠，他还是没感觉。在此公的眼中，所有惨无人道的事情都不过是场热闹。似乎更令人气愤的是，此公居然毫无民族感情。洋人占了北京，他不开展游击战争也就罢了，连一点反抗的表示也没有，居然很快就和洋人做起了交易，还多次为洋鬼子拉皮条找妓女，从中捞点好处。当然也不是说洋人对他很好，老先生也吃洋火腿加耳光，洋兵也曾光顾过他的家，抢过他的东西，不知道为什么竟然没一点义愤。此公干的最对不起洋人的事儿，大概就是经常带美国兵去找酒喝。当时美国禁酒，美国兵见了酒就像苍蝇见了血，比见女人还亲，每次都喝得酩酊大醉，结果回去吃长官的责罚。对于王大典来说，义和团运动和八国联军入侵对于他来说只有两件事有意义，看热闹和占便宜。至于热闹从哪儿来，便宜在哪儿占都不要紧，只要有这两样存在，即使有生命之忧他也会冒出来。一场我们教科书上讲的轰轰烈烈的反帝爱国运动，一次悲惨壮烈的帝国主义入侵，在王大典眼里只不过是平添了些看热闹和捡便宜的机会而已。平心而论，王大典倒还算不上是坏人，在这场大动乱中他没有伤害过任何一个人，顺点东西也是在别人动手之后捡点剩下的。他不帮义和团，也不帮教民，其实也不算是帮过洋兵，虽说有点好贪小便宜，但洋人占了北京之后，他熟识的街坊邻居中有做过义和团的，吓得不敢出门。他既没有向洋人告发，至少可以捞几文赏钱，也没有借机敲诈，以他衙役的身份完全可以。显然此公一要比义和团兴盛时本来跟教民没什么仇怨，比只听说现在杀教民可以不用顶罪就跟着胡杀乱砍的人强；二要比那些洋人来了以后西人破帽之靴，购衣穷裤，必表出之，矮言白板，好数洋文，草楷杂糅，拼切喘错，用以白富于洋的市民强。从某种意义上说，他的道德水准甚至不比所有舞刀弄枪的义和团大师兄都差，因为不少大师兄二师兄后来都投靠了洋人和洋教。统而言之，王大典只是一个非常普通的老百姓，在义和团运动的前后，像这样的老百姓其实是社会中最多的。当然也就是这些老百姓中的大多数，每每令先进的知识分子头痛不已。当年鲁迅在日本仙台学医时看的纪录片上，那些傻呆呆的看日本人杀中国人头的中国人，大概就是王大典的同类。这些人如果没有点实质性的变化，那么任凭先知先觉们怎样呕心沥血，中国的事总是难办。高人指点，眼下是出高人的时候。几年前就老是听说哪个哪个地方官找高人卜卦，经高人指点修了条本来可修可不修的路，盖了幢可盖可不盖的楼，甚至改了本来不该改的政府大门，结果官运亨通。开始还有点不信，架不住总是类似的消息传来，有的还见了报，最后发现连自己认识的一些官员也搅在找高人占卜改动外部环境以求升官发财的三部曲里，不由你不信。只是我认识的人并没有谁真的亨通起来。人有没有命运， 人的命运能不能靠当事人弄点小花招就变得面目皆非，说不好。不过这高人指点的事，倒是让我想起在不太远的过去曾经发生过的一个故事。20世纪30年代，统治广东的南天王陈济棠心高志广，对屈居于蒋介石国民党中央政府的名下一直心有不甘。这时候高人出现了，告诉陈济棠，如果把你家祖坟迁个好地方，肯定不会屈居人下。见臣动了心，高人进一步支招，说是洪秀全家的祖坟风水特好。于是南天王一声令下，洪家的祖坟动迁，陈家祖宗的枯骨却朝鸠占。迁了祖坟之后效果如何，史无记载，但至少陈济棠没有升官是可以肯定的。时间到了1936年，得到广西李宗仁白崇禧怂恿和祖坟搬家双重鼓舞的陈济棠，在准备公开反蒋但又举棋不定的时候，又想起了高人，于是请高人伏击，请神说话，忙活半天得机语四个字，机不可失。于是乎南天王心雄胆壮，打出反蒋大旗，兴兵北伐。可是兵尚未动，陈济棠赖以自豪的广东空军一股脑儿反出南天，飞到了南京。接下来他名下的陆军也相继离散，南天王变成孤家寡人，只好夹起细软走人，躲到了香港。到了这个时候，陈济棠才悟到，原来机不可失的意思是非机不可失。既然如此，那高人为什么不早说呢？再找高人，高人已杳如黄鹤，其实就是找到高人也没有用，人家会说天机不可预泄。又过了几年，太平洋战争爆发，日军进攻香港，在重庆的国民政府派飞机来香港接知名人士，其中就有陈济棠。大概老蒋是担心陈济棠跟日本人搞在一起对他不利，可是同在香港的孔二小姐偏不领会姨父的心机，硬是把上了飞机的昔日南天王扯了下来，因为飞机要运他的狗，德国黑背。唉，如果当初不听高人指点，南天王何至于命不如狗？古人云，国之将兴听于民，国之将亡听于神。其实一个家族，一个团体都是如此。不，古人的话需要修正一下，实际上不是听于神，是听于高人。瞄准射击，瞄准射击是步兵进入火器时代的基本要领，可是这个要领中国人掌握起来很是费了些功夫。引进洋枪洋炮是中国现代化的起点，在这个问题上国人一直都相当热心而且积极，即使最保守的人士对此也只发出过几声不满的嘟囔，然后就没了下文。闹义和团的时候，我们的大师兄二师兄们尽管宣称自家可以刀枪不入，但见了洋枪洋炮也喜欢得不得了。不过国人包括那些职业的士兵对于洋枪洋炮的使用却一直都不见得高明。淮军接受了洋枪队的全部装备，也接受了洋操的训练，连英语的口令都听得惯熟，唯独对于瞄准射击不甚了了。1860年，一个英国军官来访，在他的眼里，淮军士兵放枪的姿势还有些奇怪，他们朝前放枪，可眼睛却看着另一边，装子弹的时候姿势更是危险，竟只用炭条导火药，那时还是碎发的钱装枪， 自己的身体正对着炭条。过了30余年，洋枪已经从前装变成了更现代的后膛枪，而且中国军队也大体上跟上了技术进步的步伐，用后膛枪武装起来。可是士兵们的枪法却进步的有限。全乱时攻打外国使馆的主力其实是董福祥的正规军，装备很是不错。从现存的一些老照片看，董军士兵大抵手持后膛枪，而且身上横披斜拉，挂满了子弹。可是据一位当时在使馆的外国记者回忆，在战斗进行期间，天空中经常弹飞如雨，却很少能伤到人。由此看来，10000多董军加上数万义和团，几个月打不下哪怕一个使馆，完全是可以理解的。董福祥的军队如此，别的中国军队也差不多。庚子前5年，1895年，中日甲午之战，北洋海军的表现大家都骂。其实人家毕竟还打了一个多少像点一样的仗，而陆军则每仗则北，从平壤一直退到山海关，经营多年旅顺的海军基地守不了半个月，丢弃的武器像山一样，威海的海军基地周围门户洞开，随便日本人在哪里登陆。当时日本军人对中国士兵的评价是，每仗大家争先恐后的放枪，一发接一发，等到子弹打完了，也就是中国军队该撤退的时候了。当年放枪不瞄准的毛病并没有多大的改观。进入民国，中国士兵脑袋后面的辫子剪了，服装基本上跟德国普鲁士军人差不多了，建制也是军师旅团营连排了，可不瞄准拼命放枪的喜好却依然故我。张勋复辟，段祺瑞马场誓师，说是要再造共和，讨逆军里有冯玉祥的第16混成旅、曹锟的第3师、李长泰的第8师都是北洋军的劲旅，对手张勋只有5000辫子兵。英国《泰晤士报》记者、中华民国总统政府顾问莫里寻目睹了这场战争。他写道，我从前住过的房子附近，战火最为炽热。那天，没有一只飞鸟能够安全越过北京上空，所有的枪几乎都是朝天发射的。攻击的目标是张勋的公馆，位于皇城内运河的旁边，同我的旧居恰好在一条火线上。射击约自清晨5时开始，一直持续到中午，然后逐渐减弱，断断续续闹到下午3时。我的房子后面那条胡同里，大队士兵层层排列，用机关枪向张勋公馆方面发射成百万发子弹。两地距离约150码，可是中间隔着一道高30英尺、厚6英尺的皇宫城墙，一发子弹也没有打着城墙，受害者只是2英里以外无辜的过路人。最后，这位顾问刻毒地向中国政府建议，同意一个美国作家的看法，建议中国军队恢复使用弓箭。这样可以少浪费不少钱，而且还能对叛乱者造成真正的威胁。